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 航。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穿好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欢迎大家如约而至2018年最后一期的青年说节目哈、嗯、今天非常的兴奋，因为今天我们请到了2018年我们的当家小女生心仪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嗯、你看我都害羞了 啊，看到你的脸红的吗？ 对啊，而且今天呢我们的导播老师高阳老师，我非常的兴奋，而且在导播间里有两位非常漂亮的美女陪着高博老师高阳老师一起来切画面，更加的兴奋。今天的气温不算是特别的低哈， 嗯，今天气温其实是-13度到-1度， 嗯， 就是风比较大，所以大家还是要多穿点，注意防寒保暖。 嗯嗯，没有限行尾号，因此大家可能在这个点儿的时候，应该是刚刚出门或者说洗漱完毕，准备带着一家老小出去玩的日子、嗯、哈。 同时，您如果在家里的话，还可以打开您的手机观看我们的直播，在一直播的话，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场景了。 嗯，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 98.2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嗯，我们现在仍然是处于我们北京青年榜样2018年年度人物访谈录的环节当中。今天我们请到的是第17位北京青年榜样了， 嗯， 这位榜样不一般哈， 嗯，他是咱们这个青年榜样中的志愿先锋， 嗯， 来自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2龙路派出所的付超老师， 嗯，心仪，你对警察的印象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我对警察的印象就是他们就是那种首先吧，我听说小时候吧，就是听那首歌嘛、 嗯、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对吧，就交给 捡到一分钱、啊、 交给了警察叔叔，这是最初的印象、嗯、然后之后呢有一次吧，就是我的那个手机丢了、 嗯、 然后我就去找我们学校当时的那个派出所的那个老师、 嗯、 然后呢他就特别的认真的帮我在那儿登记，然后呢他就问我在哪儿，先问我在哪儿丢的，又给我查那个监控呀什么的，所以虽然最后手机啊没有找回来，但是呢我还是特别感谢他，因为当时他的那种负责的那种精神让我还是挺感动的。 嗯，在我的印象当中啊，警察永远是男孩子一个梦寐以求的职业。 嗯、 小的时候我的梦想也是当一名警察叔叔、 嗯、 后来长大以后发现梦想实现了一半，只当了叔叔，警察没实现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2龙路派出所非常优秀的这个警察啊、 嗯、 付超，来，我们有请这个付超警官来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嗯， 来 跟大家打个招呼， 对着镜头就可以、 嗯、 啊、 嗯、 前面的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2龙路派出所民警付超。 嗯， 大家好。 一看就特别稳重。 对，这个大概的一个范围基本上就是在这个西单往西一点，是这个位置吧？ 对对对 啊、 那个西单大街往西就是咱们2龙派出所的辖区，就是 嗯。而且今天其实刚才在这个开始之前的时候，导播老师高阳老师进来的时候还说呢，说您辛苦了，确实是，今天是12月31号，而且是放假的第二天的时间、 嗯、 副超警官啊，能陪伴我们两位哈、啊、来做客直播间啊。首先要说一下，辛苦了。 对，辛苦了。 最近工作是不是很繁忙？尤其是在年底的时候。 对对对，年底的时候工作量会比较大。 嗯。 工作的，就是重心嘛，也会有所不同。因为年底呢，像是咱们就是一般都是像盗窃类呀，像一些。一些刑事警情比较高发， 嗯， 所以说呢，年底的时候呢，像可能要比往常通常要更忙一些， 嗯，所以说其实就是越到假期的时候，这个人就是尤其是警察人这个越来越密集的时候，警察这个 就越忙 越忙活 了，是这样， 对、嗯，因为每次到年底的时候，就我们家小区里面， 嗯， 就会有警察，好像更多的人力会在那个小区里面， 对 吧？ 对对 对，然后也会提醒大家说什么晚上要注意把门锁好呀，然后比如说在大学周围的话，就会提醒大学生啊晚上不要太晚回来， 是这样，是这样， 嗯，好吧，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和富超的青春之旅了。哈、 嗯， 第一个问题肯定就是问的是小的时候有没有当警察的梦想，怎么就给当上了啊、 嗯？ 像我只实现了一半。 对， 其实是这样，那个就像主持人那个张悦刚刚说的， 嗯， 我觉得每一个男孩在小的时候都有一个身穿制服的一个梦。 嗯 嗯、不管是这个军绿还是藏蓝， 嗯、 包括我从小也有， 嗯， 然后呢，为什么会有这个愿望呢？因为从小我和爷爷奶奶在一起生活， 嗯， 然后呢，我的爷爷就是一名老警察， 哇， 嗯，对是，然后呢，就是在我大概刚记事儿的时候、嗯，其实那个时候， 富超可以把话筒这个 离得近一点， 离得近一点，对， 对 嗯。 其实在我刚记事的时候， 嗯， 他那个时候呢，刚从公安岗位上退休，然后他总会带着我啊去他以前工作过的地方去玩， 嗯， 然后呢也会总会给我讲以前他工作当中的一些故事， 嗯， 虽然就像其实那些故事吧，就是就跟那个您刚刚说的一样、 嗯， 就像比如说有人在路边捡到钱呀， 嗯， 或者是这样的事儿，就是我能听得懂的都是， 嗯。 然后呢，就是这样，在他的这个影响之下，然后呢，我对，对这身警服从小就有一种特殊的热爱和情感在里边， 嗯， 所以说呢，其实这个愿望从小就有的，然后呢，之后到影响我走上工作岗位，其实跟这个童年的经历都是有关系的， 嗯，对， 就是受爷爷的影响吧， 对对对， 耳濡目染。就当上了警察。那爷爷比如说有没有在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令你触动很深的当初他当警察的时候特别羡慕的情景？ 其实从小吧还是对这身警服有这个特别 就是觉得特别帅是吗？ 对对对，然后呢其实爷爷也会给我讲一些工作当中的事儿， 嗯， 然后呢有印象的吧，就是因为当时吧他们的警察其实是就是什么事情都会管的，不像咱们现在警种分化的这么细致。 嗯， 然后呢，就是爷爷可能跟我说过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他在这个处理一个自行车带人， 嗯， 就是这么一个特别小的一个事儿。然后呢，带着一个就是一个老母亲带着一个小孩儿， 嗯， 也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儿。然后呢，跟我说呢，然后我就。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会问爷爷，我说就是他们小孩这么小跟我一样那个时候、 嗯、 就是为什么还要罚他们， 嗯， 然后呢爷爷反正大概就是跟我说，就是咱们这个社会上每个人都应该遵守规则， 嗯， 就是呢如果要是破坏了规则的话，那你而且还不去教育他去管他，那这个规则定的就没有意义了呢。 嗯， 然后呢这个事情就是让我从小吧一直影响我到大，嗯，也让我就是养成了这种守规矩，然后在执法过程当中一个公正，一个就是去会就是去从这个法律的角度出发一个这个。 嗯，所以从小的目标就是要考一个警校当警察。 对，其实考警校这个事情也是也会是受这个小时候这个影响、 嗯、 然后呢 最后18岁那年也是如愿的，就是进入了公安大学。 这个你看啊，说的那么轻描淡写，就是这个啊，就是就如愿以偿考上了人民大学。这个公安大学其实很难考的。 对对对， 当初这个复习啊，包括这个准备的阶段，其实还是很辛苦的吧？ 对对对，因为高中的时候，我想就是每个人都有一段就是在高中那种艰苦啊奋斗的一段经历。然后呢，我也不例外。然后呢，这个反正经过3年的努力吧。然后也是进入了公安大学，也是。 在公安大学学习阶段，其实对警察又有一个充分的了解吧，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系统的学科。 对对，是这样。因为就是进入警校之后发现其实跟儿时想的有很大的区别。那个时候想，对，那个时候就是想到小的时候嘛，就是想到穿上警服真帅。然后呢真威风。然后呢进入警校之后才发现，尤其是在这种严酷的这种警务化管理之下，发现警察不是那么好当的。从那个时候就知道了。然后同时呢，就是会觉得真正把这身警服吧，虽然当时穿的是学警的制服吧，但是真正把这身衣服穿在身上之后，也有一种莫名的感觉，就是觉得真是把某种责任穿在了身上。就是不是像小的时候那么单纯的去想这些事情了。 我有一点点好奇，就是在这个公安大学里面给你们设置的课程都有哪些呢？ 对，其实公安大学嘛，就是外界可能觉得它是一个很神秘的一个， 对，我觉得它是一个很严肃的地方 学校。对，其实我们平常除了这个规范的警务化管理，每天需要跑操啊，然后一些就是比其他学校更严格的一些条条框框的制度规定之外呢，我们也有就是科学的一些专业课程。然后呢，因为公安大学嘛，是咱们就是咱们国家就是公安界最高的一个学府，它是，然后呢也被誉为共和国警官的摇篮嘛。然后呢其实在学校嘛，就是不管是从专业课的角度还是从这个警务化培训的角度来说，其实都给我在以后走上工作岗位中就是是一段很丰富的积累和收获。然后呢其实除了这个警务化管理和这个各类规章制度之外嘛，公安大学也和其他社会类院校一样，我们也有这个丰富的课程，也有这个非常就是丰富多彩的课余生活。其实也没有太多的那些神秘感啊什么的。 对，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就是公安大学的， 对吧？ 然后他就跟我说，他们是反正出学校还挺困难的。 对对对， 是不是？ 对，因为警务化管理的缘故嘛，就是请假呀、外出啊，这些都是其实在公安大学中特别奢求的一件事情。其实那个时候反正就大概一个月可能才能回一次家。 就其实是以一个准警察的身份来要求自己。 对对对， 反正出门见到这个小偷啊或者什么，就肯定行侠仗义，先进入角色哈。 那个时候就是，其实那个时候有一种感觉，就是刚穿上警服那一刻盼望着去自己能遇到一些事情。然后呢，确实是这样。 哎，你还别说，我那朋友真是这样。就有一次，就是我赶不上我的火车了，然后我就只能在那个火车旁边的那个宾馆住一晚上。然后他就跟我一起过去，然后去了之后就把那个房间先给观察了一遍，然后看了一看说比较安全，你可以住下来了。我当时就觉得可能真的是一个未来的好警察。 就是其实和警察这个在一起的安全感非常的舒服啊，就是每次感觉啊，我也讲一个我的小的时候例子啊。我小的时候，我的舅舅是一名警察啊，这个警察呢是交通警察，是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批交通警察，当时还穿的白色的那个制服，特别帅。然后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只要跟他在一起的感觉哈，就是天不怕地不怕那种感觉。然后小的时候我记得他还有枪，那个枪呢就放在，因为他怕这个小朋友们就是乱动嘛，然后他就把枪放在这个就我们那个 老家的衣橱的上面，你根本够不到。 嗯 啊，然后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非常帅的一个警察的感觉。 嗯，然后你就可以在外面捣乱。 现在已经老得不像样子了。嗯，但是在小的时候是感觉是崇拜他，像英雄一样啊。所以说，其实大学毕业以后啊，付超就走上了警察之路啊。啊，一去不复返了哈。 对，因为像我们从公安大学毕业的嘛，嗯，就是大部分人，就是从入学的那一刻起，都会，在将来都会是去走上这个公安岗位这条路的。 嗯。 所以呢，就从入学那一刻，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就不管是这种比较严格的警务化管理也好，还是学校的这些规章制度也好，其实都是为了在日后走上工作岗位之后，能让我们自身就是受益比较多的。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出警的经历吗？ 第一次出警，其实第一次出警在大学实习的，因为我们在大学实习期就会有到这个基层派出所，实习啊，经历其实就会有这样。当时第一次出警应该是在2008年吧，2008年那次实习的时候，印象不是特深刻，但是还会有跟哪个师傅在一起啊，还会有，应该是一些像调解纠纷之类的琐碎的事情，应该是。这样，当时，反正当时在刚到派出所实习的那种心情呢，就是，啊，怎么 还没有个案子， 还没有警来啊，还没有案子让我接，就是这样的感觉的。 但是会不会有一点点的失落感？比如说刚刚接了案子以后，发现啊，原来是这个邻居之间吵架呀，会有这样失落感吗？ 当时其实会有一些的吧，因为，总是想呢能遇到什么真正的案子， 就是，对对对， 然后呢让我去办，让我去处理，但是呢发现呢后来的工作当中呢，其实很多情况下，尤其是基层派出所的工作，都是这些平凡的琐碎的小事都是，然后呢最后呢就是到随着工作呢越来越久之后呢，然后也会去就是更正面的更积极的去处理这些事情。其实呢发现如果在基层派出所能把这些工作做好也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也是。 你有没有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在处理这种琐碎的事情的时候觉得处理得特别好的？ 其实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就是从警之后吧，然后呢有一次出警是和我师傅在一起，然后当时是就是临近春节前了，临近春节前，天气比较冷，然后呢有一天晚上有个我们接到报案，有个这个小男孩来我们那个辖区的一个写字楼这块找他妈妈，然后呢我们接到报案之后就去了，到现场之后呢，然后呢看到那个小孩就是一个刚上小学模样的男孩，就是然后呢了解了一下情况呢，就是孩子父母离异，然后呢孩子从奶奶家跑出来找妈妈，然后呢他来找妈妈之前也不知道就是这个单位其实已经休息了，人家当时春节前嘛，已经休假了，已经，然后呢当时我们就回到当时我就赶紧见到小孩之后赶紧上前去问他这些情况什么的，叫什么名字啊，家住在哪儿啊，就是急于帮他找到家人，然后呢但是呢当我去问这些情况的时候，然后呢我师傅这个时候呢就是把自己当时穿的，我刚才穿的那件那个警服的 大袄子， 对，大棉袄，脱下来了，那个披在小孩身上，抱着他就跟他说：“走，我们带你去找妈妈。”然后呢，这件事儿其实是挺平凡、挺小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就是我通过我师父做的这些事情，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其实呢，我们在日常中很多接触到的都是像我刚刚说的，都是这些可能在咱们看来鸡毛蒜皮的这些事儿，但是呢因为我们做的就是这个工作，所以在工作中我们其实是可以做得更多的，哪怕是一个给别人披上大衣的这一个举动，我觉得 可能我们做的这些事儿吧，并不能改变他们家的一个状况。 嗯， 但是我觉得我们去做这件事儿之后，真的是会，影响到孩子，可能就把警服披在身上那一刻吧，可能会让他至少在就是这个寒冷的冬天里，会感觉到不仅是身体上温暖了，心里可能也会有一丝温暖。 嗯、对，其实可能你们做的事情，不是说，是比较小的事情，但是对他们来说，可能对他们那个时候来说，就是非常暖心的一件事。 对对对，所以这件事当时对我影响特别大，然后呢，也让我在日后的工作中吧，就是更积极、更主动的去，真是设身处地的去为这些，需要我帮助的人去想。 就是不由自主的就会。去把自己的这些能量啊，传递给别人。 对对， 这是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小事儿。还有没有？比如说，终于如愿以偿，接触到大案子了。 啊，对，其实 方便说吗？ 其实我们在派出所的工作中呢，其实每天都要面对一些日常的这个打击任务啊，一些抓捕啊，都会有。然后呢，随着这个工作的深入嘛，然后我也是从这个就是平常的这些岗位中呢调到了这个我们所的打击办案队。也是然后呢，其实在派出所接报案件中呢，可能大多数也是就是咱们平常可能都听说过的，可能会了解到的，比如说丢东西啊，像您刚刚说的，手机丢了，电瓶车被盗啊，像是这样的事儿。其实，派出所去做这样的工作中呢，可能会，就是需要你投入更多的精力，在里边。就像我们在处理一起那个电瓶被盗的一起案子中，然后呢，我们就是虽然是一块普通的电瓶，但是像您说的，我们就是取证吧，也会做得非常多。像这一块被盗的电瓶呢，我记得当时我查看了监控，就是累计看了监控大概将近有20个小时，然后呢，就是为了去帮这个事主找到这一个丢失的电瓶。虽然说，可能说价值不是特别高，但是我们就会认为每一起报案人，每一起案子背后都事关这个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是的， 所以说每一起案件我们都会努力去找，努力去做。 傅超说的这个话我特别认同，就可能对于警察或者说对于派出所来说，每天要接触大大小小的案件那么多哈，可能也比如说丢个电瓶啊这样的一件事情，可能也许是一件小事儿哈，但是对于他来说，对于这个老百姓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 对对， 可能对对，其实像学生来说丢一个手机， 对，是这样， 其实是一件挺麻烦的事情。 是这样的啊，我曾经前段时间丢过一次钱包，啊， 是吗？ 啊，就在这个协和医院。协和医院我去挂号，难得带一次钱包，就想 结果就被偷了。 对，就想刷卡嘛， 对， 刷卡这个带上钱包吧。我分别乘坐了3种交通工具啊，这个从家门口骑了一个小单车，然后呢这个坐上公交车，然后又下了公交车步行了一段时间，到了这个医院发现钱包没了啊。然后呢，我第一个念头就是公交车肯定找不着了哈，已经走了，但小单车肯定还停在那个东单路口。然后我就一路小跑的回到小单车这个地方，发现小单车也没有了啊。这个时候就非常的难受嘛，有困难要找警察嘛，旁边正好有一个交通警察，我就拉着交通警察，我就问，我说你见我钱包了吗？警察叔叔当然也很无奈嘛，他说你啊就到旁边派出所要报个案。我就去了旁边派出所。真的，其实对于我来说，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我自己弄丢的钱包嘛。按照道理来讲，我觉得也连立案都不能立哈，因为这个是我丢我自己遗失的嘛，也不能说是完全是说怀疑小偷偷的。到最后，这个人家还是非常细心的帮你查监控啊，查了好长时间，因为这段路也很长嘛，查了很长时间，最后发现是我自己把钱包落到了小单车上。 哦， 哎呀，到最后非常幸运。 我本来很无奈的要回台里了，结果快到台里的时候，派出所打来电话说，人家那个好心人 帮你找到了， 对，骑着小单车，然后最后 送到派出所， 送到派出所了，哎呦，真是特别的感动。 然后岳哥就很兴奋的发了一条朋友圈， 对，叫人民警察为人民啊，点赞量非常的高。 对对，像这种小事，其实每时每刻都在咱们首都发生着。其实， 其实还，我觉得12月31号这一天能请来一位我们派出所的普通通，当然一点都不普通啊，后面还有很多的料要给大家爆啊。一个普普通通的民警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其实也是，哎呀，给大家带来一个祥和安宁的这样的一个岁末的结束吧。啊，真的。没有他们，其实守候我们2018年不会过得那么的 顺利， 对，和平安吧，好吧。接下来我们放一段歌曲，回来以后呢，继续和我们的二龙路派出所的警官付超来分享他的青春故事。当然了，在下面时段的时候，我们还会邀请两位青年观察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度过2018年的这最后一期青年说。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对着别人的照片流口水， 哇，小姐姐的马甲线好美啊！ 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叹口气， 想运动又没时间。 每天工作忙忙碌碌，唯一闲置的就是那张健身卡，别给自己的懒惰找借口。零散时间动起来 ，Office Lazy 秒变 Pretty Lady。我是思萌 ，Office Lazy 的私教课就在听听 FM。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壮阔东方潮，

了，北京时间的8:3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我是主持人张悦。 嗯，我是嘉宾主持人心仪。 我已经疯了，我发现 特别的嗨，今天、 今天非常的兴奋，为什么？因为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里已经来了23000人了哈、 嗯、 希望大家同时呢， 我们的直播间还有， 对，我们直播间来了两个、嗯、哈，这20000多人里面有2位代表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争取突破100000哈，使点劲儿哈，同学们、同志们，现在已经8:34了哈，大家一定要把小礼物刷起来，把赞点起来哈。今天我们请来的可都是颜值可高的美女和帅哥呀，同志们。如果大家现在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AM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嗯。如果您在家里的话呢，就可以拿出您的手机，打开您的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哎呀，我们今天这个来的这个听众朋友特别的多，而且呢关注我们这个富超警官的也特别的多哈、 嗯、 像于六六这位网友就问哈，有对象了吗啊V 这位网友说，就是想让富超警官介绍一下他左胸前的这2枚勋章哈。很多网友都过来了哈，我非常的兴奋，今天哈特别给面子哈，12月31号来了那么多网友，你看一下子突破了30000了哈，希望大家接着来哈，给大家这个再报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啊，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 嗯、 或者说在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982、 嗯、 啊，或者说在我们的这个北京时间的 APP 搜索活力982，同样可以进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呈现的直播间里哈。 对， 当然我们的音频直播同步的也在给大家传输当中、嗯、我们在 FM98.AM927 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青年榜样2018年年度人物二龙路派出所的 富超老师， 富超警官。 嗯 啊，刚才聊了很多了啊，我们先解答网友的第一个问题吧，就是左胸前的这2枚勋章分别代表了什么。 那个网友的第一个问题不是有没有对象吗？ 哎呀，我真是 接婚了，已经 结婚了。哎呀，我本来想忽略的、 结婚了，已经结婚了 啊。 对对对， 已经结婚了。哎呀，已经结婚了哈。 嗯， 你看看这一下子掉粉掉了1000多， 一会儿还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富超老师穿那个警服跟您的妻子拍的那个婚纱照。 对, 对, 对, 对， 已经有了，哇， 对，就是这一张， 好漂 亮，对对对， 简直了， 嗯， 太美了，太美了，这一下子我们掉粉又掉了5000， 退出直播间 啊，开个玩笑哈，左胸前这2枚勋章是代表了 左胸前，对，这2枚 戴在就是我现在手指这个位置的是、 嗯、 咱们那个公安系统发的3等功勋章。 嗯， 然后呢在右在这边的这个是咱们那个2018年北京榜样的勋章。 嗯， 哦， 2018 北 京榜 样 的勋章啊，我们来看这个，让我们的高阳导播老师给我们这个富超警官的左胸前给个特写吧啊，我们来看看这2枚勋章，一位一个是3等功，这个3等功是在什么时候立的？ 是在2016年。 2016年， 对对对、因为在这一年中，工作表现比较突出，然后呢， 嗯、 所以就荣立了这个3等功奖。 嗯， 然后呢，这个北京榜样是今年获得的。 嗯，还是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嗯、 这个北京榜样啊和北京青年榜样还是 有一些区别的， 有一些区别的哈、 嗯。 北京榜样是这个北京市委宣传部和首都文明办共同颁发的这样的一个奖章哈，非常非常的有重量，这个奖章啊、 嗯， 因为当初我也在新闻台哈，也专门是采这个 北京 榜样的一些先进的故事哈，每一个故事都特别的感人，是真真正正的 对 为老百姓做了很多贡献的警官， 嗯， 才能够得到这个荣誉。 我也是看过一些北京榜样的那个纪录片， 嗯， 对，当时也觉得大家都是可能不是同一个领域，但是在各个领域方面都会有一些贡献。 对对对，嗯嗯，我们来看看这张照片吧，这张照片应该是小的时候。 在 富超在天安门广场前、 嗯、 啊，穿着警服的样子哈， 嗯， 小小警服， 对对对，这个 这是几年啊？几岁的时候 啊、这是我4岁的时候 啊， 4岁的时候，当时呢，就是我刚开始那个开播前的时候说过，当时和我爷爷在一起生活嘛， 嗯、 然后呢，那个时候就是看到爷爷以前工作中的照片啊，总会就是特别喜爱， 嗯、 然后呢就 缠着爷爷说我也想要这些，然后 这样的照片。 对对对，然后呢爷爷当时就给我买了一件这个当时还在绿颜、还是绿颜色的这种儿童穿的 小 对对小军装小警服。 嗯， 当时 还有一张，对 对对，这都是大概在四五岁的时候。 嗯，可以看得出来确实是有一种情怀在里面。 对，当时每次穿上嘛都就是舍不得将它脱下来那种、然后呢恨不得是睡觉的时候都穿着、 来我们再对比一下长大以后我就成了你这是小的时候哈、这是长大以后哈、这张照片我觉得应该很有深意吧，上面写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是吗？ 对对对、这是当年在公安大学毕业的那一年， 这是跟父母， 对对对，和我的父母、当时那个父母到学校去参加我的毕业典礼， 毕业典礼、 对对，然后就是拍了这么一张，就是为数不多了吧，穿着警服和父母拍照的，一张照片。 你发现没？没有什么变化，跟现在。 还是很有变化的。左胸前多了两枚勋章，而且更加成熟稳重了啊。 但是帅气依旧。 是的，这张照片是在什么时候拍摄的？ 这张应该是2012年吧，那时候，也是在学校和我们学校的，两位教授。 这是还没有毕业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 毕业还没有毕业，跟两位教授合影。 对对对，当时就是在参加完两位的那个教授的一个授课，一个这个讲课之后，然后呢，因为有一位教授要到外地去调研工作，然后就随手拍了这张照片，就是。 好的，独宠沈先生这位网友说超哥好棒哈、还有小英这位网友说超哥棒棒的，为超哥点赞。 都是超哥的粉丝对吗？ 小英这位网友好像比较熟哈，这位网友应该也是我们的其中一位北京青年榜样吧、还有很多网友，像秦丝瓜这位网友说好帅哈。这样吧，我们还是这个进一小段片花，回来以后呢我们接着会邀请两位青年观察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来看看他们心目中的警察是什么样，2018年对于他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我们也听听我们青年观察员什么样的感觉哈、我们看到导播老师已经把他的镜头移动到了这两位青年观察员的身上，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回来以后跟大家一块分享。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啊！接下来我们邀请两位青年观察员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好吗？啊，看到在我们左手边的这位应该先打一个招呼吧，来。 对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专业的李培文。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培文的舍友何一鸣。 哎呀， 好朋友一起来了， 这一下子我们粉丝又涨了2000啊！ 今天看来能突破新高， 把傅老师掉的那2000给冲了。 哎呀，你说我们容易吗，傅老师？啊，这两位呢是我们这个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专业的非常优秀的高材生哈。12月31号来到青年广播的直播间，第一个感受是什么样的？先问一下文培吧。 培文啦， 那培文 怎么说呢，就是我今天刚进来的时候就我心情是又激动又紧张的、 现在呢， 对，现在很淡定了，因为主要是有张悦老师还有心仪在旁边、包括还有傅老师这么一个榜样人物在身边，我觉得自己就是吃了一颗定心丸。对，而且第一次进了直播间呢，就是觉得自己还需要很多地方需要努力，向张老师和心仪学习。对，我觉得我以后会继续努力，在这条路上走得越来越好，越来越远。 好的，这个商业吹捧给99分，剩下1分怕他骄傲哈。我们再来看右手边的这位， 一鸣，你说说吧。 来，一鸣。 其实刚刚进来的时候是有一点小紧张的，但是后来进来之后，看到了两位主持人，还有我们的嘉宾傅超警官都这么帅，然后心里就觉得，那我就专门来欣赏美颜吧。然后其实到现在来说就没有特别紧张了，然后非常想和大家一起聊一聊， 聊聊天， 聊聊天。好，我们先问问培文吧哈。培文，你对警察的印象是什么样子？ 就是其实呢，我对警察呢，在我小的时候，其实我是有点害怕的。 害怕、啊。 因为小时候就是。 你小时候犯过什么错误？ 就小时候我妈呀，我妈对我管教特别严，就是她有时候小时候老吓我，她说：“哎，如果你要再不听话，我就给警察叔叔打电话了。”所以在小时候，我是觉得警察是一个很威严的一个形象。嗯。但是在大了以后呢，就是其实人生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就发现会有跟警察叔叔打交道的这么一个时候。比如说我之前刚才我还在跟高阳老师说，我之前丢过3000块钱，不对，其实是我一个朋友欠了我3000块钱。 你跟高阳老师说有啥用啊？你对付朝警官说吗？ 对，就是当时是我一个朋友，他欠了我3000块钱，我追不回来了，这个人找不到了。我说我怎么办？我说你要再不还我去报警了。他还不还你，还不还我。 嗯，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毅然决然，我去了警察局。 嗯， 最后呢？ 最后其实刚才那个唐警官跟我说，其实警察也可以不管这个事情、 嗯、 因为这个不构成诈骗。 嗯， 但当时我记得那个 你把唐警官说的话都暴露了。 那当时那个民警他帮我打电话、嗯、要回了那3000块钱。 嗯， 对于学生来说还是挺多的，所以当时我真的很感动很感动。 是的哈，刚才我们也跟傅少警官都说到了，可能对于每个人来说这是小事儿啊、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小事，但对于每个人来说其实心里面的分量还是挺重的。 嗯、 啊，一鸣觉得警察在你心目中的印象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小的时候大家都在唱一首歌，就是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嗯， 然后呢要把这个钱交到警察叔叔的手里边，是吧、 嗯、 那小时候一直都觉得警察其实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这么一个形象。 嗯， 但是等到慢慢长大之后啊，由于我自己家里我姐姐的朋友也做了交通警察， 嗯， 然后呢我就越来越对警察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理解，觉得他们需要我们的一个理解，因为他们其实特别辛苦，尤其是就以我姐姐的朋友为例啊、 嗯、 就是在每天不管是刮风下雨风吹日晒都要在那儿值岗，在那儿站岗、 嗯、 对、 嗯、 所以我觉得随着我年龄的成长，我对警察这个职业也有了不同的理解。 嗯， 我觉得裴文应该对警察的那个理解转变是比较大的，因为小时候他妈妈一直都跟他说，如果你不听话我就把你送到警察局去。 对对对。 就 真是、 嗯、 真是这样，就是其实每一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警察的形象哈、 嗯、 在自己的心目当中哈、 嗯、 我采访过很多警察啊，这刚参加工作的时候老跟着警察出去跑任务啊，有的时候这个一件就是从早到晚可能就为了一件小事儿，真是为了一件小事儿，但是从早到晚的这个忙碌的过程对于警察来说非常的辛苦啊、 嗯、 可能有一些老百姓甚至还不理解啊，有的时候这个啊口出狂言哈、啊、咱们警察叔叔其实有的时候在处理工作当中，一方面要安抚受害者或者说报案人的这个情绪，另外一方面还要按照这个规章制度去处理事情、 嗯、 其实是处于一个我觉得非常困难的一个工作的压力当中哈。傅超在和老百姓打交道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儿？你是怎么处理的？ 我觉得每名基层民警吧都会在工作中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百姓的不理解。 嗯， 然后呢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吧不理解还是因为我们工作做的可能不够到位。 嗯， 我觉得像我之前说的那样，当我们设身处地的站在百姓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嗯、 去处理事情，甚至是你做的要比你所做的要比你应该做的要多的时候， 嗯， 这个时候我觉得尤其是像咱们北京的市民嘛，就是都会那个去支持你认可你，也会、 嗯、 我觉得随着这几年的工作的这些像工作点工作中心的一个转变嘛，然后其实像咱们首都这块儿，我觉得百姓对咱们公安的工作其实是越来越认可的，其实、 嗯、 然后呢我觉得这些认可吧对我们不仅仅是鼓励这么简单，我觉得他让就是您就是在我们每次出警每次完成任务之后每一次认可，其实我们觉得我们就是为了这个，就是为了您的认可，就是为了让您满意，就是其实我们所以说做什么事情都会觉得值得的。嗯， 这个境界确实很高呀。 傅超每天的这个工作的时间或者状态是个什么样子？ 像我们现在年底的话， 嗯， 基本上是没有休息的， 没有休息哈。 对对对，然后值班完了之后，还要在单位就是备班， 嗯， 是这样。 就是说，24小时可能都会在派出所里， 对对对，因为年底的工作量会比较大， 嗯， 任务也比较重点， 嗯， 对，像咱们首都现在每个工作岗位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嗯， 越到假期越忙， 对对对， 嗯，是这样的。你看这张照片，应该是在审犯罪嫌疑人的过程当中， 对对对，这是， 嗯， 这是我记得这是一起诈骗案， 诈骗案， 对对对。嗯，在和这个嫌疑人做一些交流， 有的时候和嫌疑人交流的时候也是斗智斗勇哈，啊， 对对对，因为， 嗯， 有 些都是老油条了， 对，嫌疑人会大多数非常的狡猾， 嗯嗯， 然后呢可能就是你在和他打交道的过程当中， 嗯， 有的时候像我们就是从前办案经验比较少的时候，你会被他的思维带着走， 是的， 就是跟他聊着聊着，你就 讲着拉走了， 说的有道理， 说的， 然后就是这样，然后呢，随着这个工作就是工作经验嘛， 嗯， 累积多了之后，然后呢，会让就是把嫌疑人往咱们这个里边 思路上拉， 对，就是你不但要就是被就是不但要认为你的做法错了， 嗯， 犯法了，你还得从心底去服法， 嗯， 就是这个才是就是和嫌疑人打交道的一个目的， 嗯，是这样的哈，我觉得哈，就是警官在审犯罪嫌疑人的感觉，就仿佛主持人在和嘉宾聊天， 不一样好吗？我们是用心在交流，啊， 我觉得这个感觉是一样的啊，就是怎么样也得把话问出来，啊，袒露心扉哈，啊，实话实说， 会有些共同之处， 会有一些共同之处哈，啊，只不过我这个地方呢是每天早晨这个早晨8点到10点， 嗯， 啊，人家那个不固定哈，啊，可能24小时都有可能会审， 而且我们每次都特别欢乐， 嗯， 那可能嫌疑人就不是那么欢乐了， 是的哈，好吧，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嗯， 其实在傅超的身上可能大家感觉是一个特别乐观阳光开朗的这样的一个警官，其实在他身上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闪光点， 对， 嗯， 这也是他能够获得我们这一次青年榜样的一个原因， 嗯， 就是他是加入了红十字会的中华骨髓库，并且成功的捐献了一次，对吧， 嗯， 对对， 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其实如果在你啊或者心仪或者说在裴文和一鸣的心目当中哈， 嗯， 你说如果捐献一个骨髓，从勇气上来说可能就被打趴下了哈， 嗯， 对于傅超来说，我觉得你一开始的想法是什么，什么时候开始说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说我要捐，或者说怎么接触到的， 嗯，其实就是捐献骨髓这个事儿呢，还得从大学那时候说起， 嗯， 那个时候在学校期间嘛，总会去想参加一些不管是学校还是社会上组织的一些公益活动， 嗯， 然后呢那个从2007年开始，嗯，每年都会进行一个无偿献血， 嗯， 然后呢就是在第二次无偿献血2008年2月份第二次无偿献血时候，然后呢在咱们这个义务献血车上， 嗯， 了解到呢，就是了解到了有这个中华骨髓库的这一个组织和项目， 嗯， 然后呢，这个组织呢是就是红十字会， 嗯 嗯，下面的一个组织，然后呢，它主要做的就是呢，来收集这个社会上志愿报名加入骨髓库的人的一个干细胞的数据， 嗯， 然后呢，再去与这个社会上需要干细胞捐献的患者， 嗯， 来进行一个匹配， 嗯， 然后呢，当时主要是了解到呢，当时在献血车上听到这个宣传呢，主要是了解到在我国这个需要捐献造血干细胞的，患者的数量是非常大的， 嗯， 可能有几百万。 几百万， 对 对, 对， 但是捐的人应该没有那么多吧？ 对对对，因为在我国血病患者是非常多的， 嗯， 然后呢，但是呢，当时就是这个就和这个献血的供求关系一样， 嗯， 就是献的人少，但是需要的人多， 嗯， 然后呢，这个时候就在这个供求上产生了特别大的一个矛盾，就是， 嗯， 然后呢，所以呢，当时2008年的时候听到这些事之后，当时没有想太多，觉得可能是能有可能能通过自己的这个力量去帮助到别人， 嗯， 然后呢就填表， 嗯， 然后留下了一个初配血，加入了这个中华骨髓库的，然后呢。嗯，这个其实当时想法呢和献血的时候一样简单吧，就是感觉献血就是人与人之间帮助陌生人最直接的一个方式，它是， 嗯， 然后呢可能也不需要我太多的去做什么， 嗯， 只需要 就是 献出我的， 一点， 这个，对对对， 嗯， 然后当时就是这么想的，然后当时因为当时听这个宣传工作人员讲嘛，这个匹配的成功率非常低，大概有十几万甚至是几十万分之一， 嗯， 然后呢想到就是当时就是填这表的时候肯定是想过如果匹配成功之后一定要去捐， 嗯， 但是呢没有想过自己真的能匹配上， 嗯， 是这样。 那我有一个问题， 停， 嗯， 话讲到这儿，我们就进一小段广告哈， 嗯， 和歌曲哈，嗯，留个悬念哈。 好， 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里，已经来了68000人啊。我们看到葛涵毅这位网友说厉害厉害，私人定制婚礼策划这位网友说牛，陈建说帅气啊，还有我们前面的独宠沈先生说超哥好棒，还有恭喜喜子也进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希望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里继续留言和我们进行互动哈。 嗯， 当然了，在2019年，你有什么样新的规划，或者说2018年的最后一天，你还想对谁说什么样的话哈？有仇的报仇，有冤的报冤。我们进行 最后一天了 啊，回来继续和大家分享。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所有的日子都来了， 永恒是远方。 路上，路上诵读经典名作，传播时代强音。今晚10点，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特别活动， 听祖国的变迁，邀您一起用诵读致敬新时代，唱响祖国颂歌。北京电台文艺广播、交通广播、青年广播、听听 FM、 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中国青年报官方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敬请关注。 国博27岁男会选手西海峰，他以566分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北京时间的9:00:43，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我们现在进行到了第二个时段了哈，我们今天仍然是处于北京青年榜样2018年度人物访谈录的环节当中。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第17位青年榜样， 他是来自北京市公安西局二龙路派出所的副超警官。 看到在网上有很多的网友在我们放歌曲的这一段时间里哈，继续的和我们的留言，像喜子这位网友说不错哦， 还有文文说超哥厉害了，然后还附上了一个大拇指的表情。 据我看，这两位网友的头像应该都是女网友啊，这个确实很厉害啊。这个吸粉量非常的高， 对 啊。刚才我们聊到了就是在捐献骨髓的这个过程当中的初衷哈，我们接着继续来说说，就是一开始捐的时候，其实下了这个勇气的时候，有没有跟家里人商量呢？或者说考虑过困难吗？或者危险的程度呢？ 从这个捐献之初开始说起吧。因为捐献这条就是在我捐献的道路上确实是这个过程非常曲折的，因为刚刚也说了，就是大概配型成功率有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分之一。 它这个配型的话主要是看什么呢？除了血型应该还有很多东西， 对 对 对，它会有一个那个就是干细胞配型的一个点位，然后呢就是你得点位高度相合的情况下才能算是配型成功，但是呢这只是第一步，只是初配， 对。 然后呢初配成功，在这个十几万的概率当中成功之后，还得要进行这个高分，高分辨率的配型。因为这个高分辨率的配型呢，就是因为高分辨率的配型淘汰率也比较高，可能大概就是所以说那个患者在就是初配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选择三个甚至是更多的这个捐献者，就是为了怕就是在高分配型之后会出现一些状况，然后呢再从这个选出来几个进行高分配型的人当中，最后选择出来一个就是契合度最高的，就是那个和这个相合度最高的一个捐献者。然后呢其实这些过程都完了之后，他也不是就能100%的捐了，然后呢你的患者的一个身体状况，适不适合在当时受捐，然后呢还有你的供者就是捐献者的一个之后的体检的一个状况，适不适合捐献，都是这个捐献道路过程当中的就是一个一个坎儿，都是然后呢等于说是只有这个每一个坎儿都过了之后，最后呢才能躺在这个捐献病床上给这个患者去捐献，所以它的过程就是非常的曲折的，都是 所以说其实也不是说一个人说我要求捐献就能够捐献出来 的， 对，它是等于说是 总有人跟我说嘛，说这个患者能在这么多人当中找到就是像我这样跟他配型匹配度这么高的一个捐献者、患者是特别的幸运。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吧，能在这个茫茫人海中跟这个患者配型成功，能去帮助他，帮助他的家庭，能让他获得一个新生，其实我也是特别幸运的，也是。 后来知不知道了他的身份或者说年纪？ 只知道是一个小朋友。大概在2017年通知我要捐献的时候，那个时候是3岁。然后呢，捐献成功之后，等于说是4岁嘛，他是刚过完4岁生日刚。 所以说，其实傅超，你在2015年或者2014年的时候就已经加入到了这个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的行列当中。 是从2008年加入的。 2008年加入 的、 就是在你开始献血的时候就已经加入了。 对对对。 然后一直在配对，其实是。 对，一直在一直在那个，他这配型的过程其实我是不了解的。他只是在配型成功之后才告诉我。 你还有没有印象，第一次当这个中华骨髓库的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告诉你配对成功的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样子？ 我记得，因为就在去年。 在什么地方？ 在去年，我当时就在单位。 在单位。 在我们派出所。当时是2017年7月份的时候。 七月份。 对，七月份的时候。然后呢，当时接到电话之后，工作人员就跟我说，说他们表明那个身份之后，跟我说， 就像组织接上头一样， 对对对， 感觉。 我说这么多年都没联系我了。然后呢，跟我说那个与一个患者配型成功，然后问我是否还有意捐献，如果要是有意的话，再去他们那块当面谈，然后呢，当时我接到这个电话之后，就表示呢愿意捐，然后呢挂了电话之后，我就给我的爱人打，因为当时马上要结婚了嘛，离大概当时，定的是在2017年底结婚，然后呢就跟我的爱人说。说有这么一个事儿，其实我爱人之前都不知道我是一个 志愿者， 对对，一个捐献的志愿者吧。然后呢，但是我爱人听到这件事儿之后吧，就是特别支持我，等于说是可能比我还坚定这个事情，因为他就是和我一样嘛，生活中都比较喜欢去帮助别人。然后呢，他知道这个事儿，说咱们就是说一定要去干这个事情，然后呢就等于说第二天他就陪着我一起到了这个咱们就是中华骨髓库北京分库，在那个六里桥那块跟着我一块儿去的。然后呢我们了解完了全部过程之后，然后就签了这个同意捐献的这个决定了。当时呢等于其实接到这个捐献电话的时候，当时感觉特别的惊讶，真的是没有想到过了将近10年，可以能就是配型成功。然后当时等于说是又惊又喜嘛，就是然后喜的就是什么，喜的就是我这么多年的一个夙愿终于可以去帮助别人，去用我自己的力量可能去挽救别人。当时就是这个想法，接到电话之后嘛。 现在很多人连献血的勇气都没有，所以我还是很佩服傅超警官。 就是其实接到那一个电话的瞬间，我觉得你应该是惊讶， 对， 然后兴奋， 对对对， 但是呢又有一点紧张吧。 会有吧， 会有吧， 因为主要就是当时可能就是觉得，当时可能就觉得可能我的爱人会 不同意， 对对对，因为当时正准备要结婚嘛，但是就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就是给我爱人打完电话之后，他会这么的支持我。 哎呀，这个我觉得真是，当有家人支持的时候哈，这个特别的有动力哈。 对对对对对。 你去了医院，就是这个中华骨髓库的这个北京分库以后，工作人员有没有给你讲过这些危险性？比如说捐献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你是怎么样考虑的？ 是这样，这个捐献骨髓呢，本身，对我的身体是不会造成任何伤害的。然后呢，它的临床技术就是以现在这种采集外周血捐献的这种临床技术，大概也有30-40年了。所以说，不管是从技术层面来讲，还是从这个各个方面来说的话，它是 等于说是非常成熟的一个手术算是。 嗯， 然后呢当时呢工作人员就把这些情况跟我说完之后呢， 嗯， 然后呢等于说是就更没有后顾之忧了就。 嗯， 然后呢同时我也相信以咱们现在的这个社会水平它来说，就是不会是去伤害一个健康的身体来挽救一个病人吧，可能会这样。然后呢他也是出于这个红十字会的这个人道精神有这个方面在里边。然后呢所以说当时给我讲的最大的令我担心的地方吧，还是什么呀，还是就是可能捐献会与我的这个婚期有所冲突。 嗯， 但是呢我妻子当时不就在吗，在我身边，当时就跟我说这个都不用怕，如果说咱们要是当时就是如果真是结婚的时候要去捐的话，咱们的婚礼就可以往后拖嘛，可以。 嗯， 然后这都是没 哇好感动， 没事儿的都是。 好感动。 然后呢所以说当时带着我妻子去完之后，我们就立马签了那个同意的捐献书。然后当时就是在当天才留下的这个高分血， 嗯， 就是第二步的配型，等于说是。 嗯，也就是说经过那个之后大概又过了快一年的时间，然后 再去捐。对对对， 嗯， 对，其实我这个等待过程算是挺漫长的吧。 嗯， 因为就是一个是高分血的化验，嗯，时间可能比较长，还有一个是因为患者那块是一个儿童， 嗯， 他的病情一直都不是特别稳定。嗯， 和他已其实没有见过面的哈， 没有没有没有， 嗯， 甚至是连叫什么全名都不知道的。 嗯， 然后呢，他的病情不稳定呢，就是当时一直在医院， 嗯， 啊，一直在医院，所以说，捐献又从2017年通知我之后，又等了一年，到今年的8月份才捐献成功的。 嗯，所以说，我觉得军功章的一半也有爱人的 对 支持 对 哈， 嗯， 不知道今天的节目当中哈，爱人有没有在听节目或者在看节目？ 应该是在听吧，应该是 啊，向你致敬，真的，我觉得就是如果我结婚的时候啊，要延长婚期，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事儿了，真是很大的事儿了啊！而且日子都挑好了，有的时候甚至可能这个叫做酒桌宴席都摆好了，定金有可能都交了哈啊，在捐献的时候哈，做手术的过程痛苦不痛苦？ 痛苦我称不上吧，会有一些 是要打全麻吧？ 不用不用。 他是从哪里抽血呢？ 他这个现在就像我刚才说那个技术，他是通过一个外周血的采集，他是，就是说什么，可能会有一些不适的地方，但是发生在就是捐献前， 嗯， 因为呢，捐献前5天的时候会开始每天都打这个动员剂， 嗯， 然后呢，打完动员剂之后呢，医生就跟我说，打这个动员剂可能身体会产生一些，像感冒发烧啊之类的这样的不良反应， 嗯， 然后呢，刚开始第一天打完的时候什么事儿都没有，然后呢，当时就觉着可能自己 挺健康， 身体比较好，可能是什么事儿都没有， 嗯， 然后呢，到医院。第二天打完的时候晚上回去就感觉头特别晕， 嗯， 然后就像是感冒前啊发烧前那些症状一样，然后呢这种状况大概持续了2-3天， 嗯， 等于说到捐献那天的时候可能当天早上起来状态才稍微好一点才， 嗯， 然后呢其实在捐献过程当中呢痛苦是没有的，但是可能捐献当时我捐献的时候呢遇到一些小的状况吧， 嗯， 等于说是因为它的采集呢需要是把你的外周血循环出来， 嗯， 到一个大的分离机当中，然后呢把你的干细胞从血液中分离出来， 嗯， 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是因为我当天早上吧紧张， 嗯， 也有可能是就是头几天没有休息好， 嗯， 然后当时就是找我这个手肘上的这个 静脉， 对， 嗯， 静脉当时特别难找， 嗯， 然后呢扎完手上，不是扎完胳膊上去扎手，然后最后还是不是很畅通， 很清晰， 对 对 对，然后血是可以出来，抽出来是可以，但是不好回去， 嗯 嗯， 然后呢当时扎了得有6-7个孔嘛， 哦， 然后最后从这个右手上边开了一个口子，然后埋了一根管进去，最后这个血液才通畅了才， 嗯， 嗯， 然后呢，当时等于说是遇到这样一个小状况。 嗯， 持续了大概多久啊？这个手术？ 嗯，捐献时间大概是6个多小时。 6个多小时？ 对， 就一直要躺在那里。 对对，一直要躺，对，一直要躺在那儿。 然后躺在那儿的话，也是不能吃东西，就一直在那儿躺着。 对对对，就一直在那儿躺着。 嗯，就有点像一个手术的过程。 嗯，其实我们都看过很多的这个电影哈，就是比如说谁给谁输血啊，或者谁为谁捐献骨髓，其实背后都是一个特别感人的故事哈。我不知道这个4岁的孩子是不是也知道你的身份，甚至说他可能不知道你叫什么，多大了，或者在什么地方，但是他可能也许会知道你的职业是警察。 嗯，可能吧，但是这块咱们按红十字会的惯例来说的话，就是双方是不透露这个相互间的状况信息的。 嗯， 然后呢，但是呢，我在捐献完之后，就是收到了这个患者的父母给我写的一封信。 嗯， 然后呢，是他们托这个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把信交给我的。然后呢，就是当时看到那封信之后，我就是有点这个 感动。 对对对对，然后当时信里边他是这么写，他说就是他们家的小孩啊，在这块他给我了一个等于说是小名那样似的称呼，说这个孩子从出生之后就一直在医院，没有这个和正常的小朋友一块交流玩过。然后呢，但是他在医院特别乖，每一次不管是做一些化疗啊还是什么都不会哭，从来都不会哭。然后呢跟我说，我们能遇上你是我们家的幸运。然后呢说从此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就是然后呢看到这块之后，我特别真切地感受到，就是在我做这件事情到底有什么意义。就是我是就是很喜欢去帮助别人，但是说呢，这件事情其实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可能彻彻底底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命运。让他们的孩子能像其他孩子一样以后正常的去跟其他小朋友玩，去上幼儿园，去上学，去谈恋爱，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我觉得这种意义真的是令我感触特别深刻的。 也就是说他有了您的这个捐献之后是可以完全恢复健康的，是吧？ 对对对，尤其是他的年龄比较小，而且我们相互间的那个配型的就是相合 度特别高， 也比较高。然后所以他就是在我捐献完成之后1个月40天的时候，然后呢咱们骨髓库的工作人员跟我说孩子已经健康的出院了。 真好真好。 然后是这样， 他终于可以和普通的学生一样了。 是的， 对对对。 哎呀，其实我特别理解傅超，我在想有的时候可能你自己在孤独，或者说是在自己一个人在一个安静的空间的时候，也会想起他吧，会想， 对对对， 哎呀， 会想， 有可能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是在他的血液里在流淌。 对对对，因为是这样，我自己的孩子呢，在明年2月份也要出生了呀。然后呢，我会去想我做的这些事情，我以后要讲给他听。让他也知道，就是去奉献，去帮助别人。其实做完这些事情之后，真正受益的其实是我能从中感受到幸福和快乐。其实 哎呀，我听完以后真的特别的感动。有的时候其实你说人与人之间这样的一种互相的帮助是机缘巧合吗？其实我觉得也不是，只不过其实傅超在2008年的时候就埋下了这样一颗种子，只是在2018年的时候发芽了，而且是一个4岁的孩子。也许他以后长大了以后，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你的职业啊，有可能会知道。我相信如果假设他真的知道的话，这个孩子慢慢的长大懂事的时候，家长会告诉他有一个警察叔叔当年把你的生命又重新赋予了一次，你一定要记住。也许他有可能，哎呀，多年以后会穿着警服哈，也要像你一样做 一个 警察。 对对对，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画面。 对，真的有可能。 是的，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网上今天已经来了89000人了， 在我们的彤彤甜甜这位网友的上面，他留言说超哥帅气，还有无问东西说为人民的好公安，那个牛奶这位网友说厉害，纯生这位网友说 精神 啊，还有一位网友 K 打头了，这位网友说把自己的生命健康保护好，同时为他人去延续生命，这就是生命最终的意义吧。谢谢这些网友的留言哈，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和片花，回来以后继续和二龙路派出所的警官付超一起来聊聊他的青春故事。在最美好的年纪里能把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奉献出来去延续他人的生命，我觉得这就是北京青年榜样的意义所在之一吧。今天我们又听到了一位榜样故事，真的很感人哈。希望大家继续的不要走开，我们进一段片花，回来以后继续和大家分享。 心里睡不着的半夜下楼跑不去，换过新的家具，大风天通州搬家到工体，难过就看戏剧，兜一圈三环四十几公里，路过长春街西，我只能拧过头闭上眼睛，若不在仍有二十别离，就注定会在恨里重遇，这不过是简单的道理，可真的要明白却真的不容易。你不在北京，我不在人群，日子过得就像是后未平静的喘息，现在是身体的什么是呼吸的，都看突袭来的回忆，都是场战役。你不在北京，我不再关心这个城市雾霾放晴和世俗的乐趣，人来人往在风暖里，你在大街上还常听到你喜欢的歌曲，可惜不是你。

我们也把董九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400-919-6188。 所有的日子都来了， 永恒是远方。 路上上春诵读经典名作，传播时代强音。今晚十点，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特别活动，听祖国的变迁，邀您一起用诵读致敬新时代，唱响祖国颂歌。北京电台文艺广播、交通广播、青年广播、听听 FM、 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中国青年报官方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敬请关注。 国博啊，西在南，选手西百峰，拿你566分的成绩，祖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富不带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富不带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2018年的最后一天了，欢迎大家继续如约而至，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啊，我是主持人张悦啊， 我是张悦旁边的心仪 啊，旁边的就是不离不弃的心仪。就是这么说吧，就是12月31号这一天哈，是放假的第二天了哈，坚守岗位的青年说的主持人依旧是张悦哈，以及我们的实习生们。所以说你看看我们的这个，你看高阳在那个导播间里微微一笑还打哆嗦，那意思就是肯定我们刚才没有点到高阳，其实仍然还有一位在我们的导播间坚守工作岗位的高阳老师哈。不知道今天在听节目的这些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开车的朋友们里面有没有我们的台领导哈，如果有的话，希望台领导给我和高阳记上一笔啊。12月31号这加班费你看怎么给出，是不是？又到了一年的最后一天了，其实每到这一天的时候都很感慨哈。 对， 我们先问一下两位青年观察员吧，在2018年对于你们来说有哪些值得回忆的开心的事儿，不开心的事儿？2019年有哪些值得期待的开心的事儿，也别说不开心的事儿了，好不好？我们先从一鸣开始吧，好吗？ 好。其实我觉得2018年对我还是很好的，因为2018年我终于进入了梦想的学校，学习了梦想的专业。其实我还记得在其实我还记得在4月份啊，刚刚复试完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复试的好差呀，我就跑在宾馆里就是痛哭一场。当时我还觉得我没戏了，我要离我梦想的学校就是远离了，但是没想到 生活给了我一个非常大的惊喜，就是我收到了中国传媒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太 大喜事， 值得庆贺，值得庆贺。 对，所以我觉得2018年对我还是很好的。那么我也希望2019年对我更好一点。尤其2019年从外表上来说，我希望自己变得更好看。当然了，内在来说，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多读一些书，多丰富一下自己。同时，我前两天还被一个朋友带去跳了尊巴。哎，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在流汗当中释放自己，我觉得也是特别放松愉悦的一件事儿。那么同时，我希望2019年我需要改掉自己的一个坏毛病，就是少点粗心和马虎大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我今天这件衣服穿反了，就是里面这件黑色的衣服。 哦，是吗？ 对，现在商标就在我脖子前方。那么这就是我早上出门太着急马虎大意的结果。所以我也希望2019年可以细心严谨一点。 我们看到磊磊这位网友说，一鸣和裴文好漂亮。 谢谢磊磊。 裴文，你来说说吧，2018年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怎么说呢，因为2018年对于我来说呢，其实既是收获的一年，也是一个比较迷茫的一年。怎么说收获呢？因为我跟一鸣一样，我也是在今年的开始，然后收获到了我的第一张中国传媒大学的这个 offer。然后同时，为什么我还有另外一些收获呢？就是因为我当时在考硕士的时候，我同时还考着雅思，然后别的国外的学校我也一直在申请，就当时我是算是做了两手准备吧。所以说在2018年年初的时候，是我特别也是很痛苦的一年，因为那个时候又要准备雅思，要天天要奋战，可能我需要把一天分成10个时间段来学习。这个时间段我弄雅思的听力，然后写作，下午马上我要去看那个专业课，然后可能晚上我还要继续要练声。然后对，因为我就想自己的就是研究生阶段可以不留遗憾，所以只能这么去拼。当然呢，所以那个时候一点业余生活也没有，所以那个时候有的时候自己偷偷的经常在被窝里哭，因为就那时候很低谷。但那个时候我爸妈陪伴我走过来，所以最后呢，传媒大学的 offer 我也拿到了，然后国外几所大学 offer 我也拿到了，但是我最后毅然决然的选择了中传，因为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人一定要有自己的初心，而且不忘初心。然后为什么说会是有一点遗憾呢？就是有一点遗憾和迷茫呢。遗憾呢在于，其实也不能说遗憾吧，也是有一点不开心，就是因为我谈恋爱，同时呢也分手了，所以现在我是光荣的一名光棍儿。然后同时呢，就是迷茫的也说，现在是在年底了，也是在想自己2019年到底应该怎么做。我觉得2019年呢，首先因为通过就是副警官跟我们的聊天啊，我发现副警官真的是一个特别坚守自我，自己是自己想好自己要成为哪一方面的人，自己就坚持往那个方向走。就无论可能这个社会现在有多么可能浮躁，或者这个社会有多么的就是有很多的诱惑，但是我们依旧能坚持自己，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希望2019年呢，我能够不忘初心，然后不畏道阻艰难，然后坚持的走下去，希望自己越来越好。谢谢。 能够追逐自己的梦想，实现自己的梦想就好。 对。 而且关于分手这件事情，我觉得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真的是这样哈。 没错。 我们这个青年说节目呢，给广大的网友们提供了一个相亲和面试这个互相之间结合的机会啊。如果这个裴文，你方不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啊？在节目呢， 非常愿意 啊。我们看看现在有95000人啊，在我们的直播间里， 都是为了这联系方式来的吗？ 啊，你看，伟伟伟说给裴文点赞啊，还有东方这个应该是一个，这个不打广告了啊，就是把一个姓一个东字开头的这样一位网友哈，说这个裴文那个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为你点赞啊。还有泽这位网友说，这是两位新晋的青年说的女主持人吗？是的，我们即将抛弃我们的心仪了。 不，我也要说一下我2018年的特别幸运的事儿。 好，你来说。 我要说的就是我2018年碰到了张悦这么好的老师。 撒花撒花撒花，哇塞！ 怎么样，我还可以留下来吗？ 是的，是的，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2019年有什么样的期待？ 2019年的话，我首先希望能够好好考个雅思吧。把雅思好好考到7分啊，然后写作和口语能够更上一层楼。同时呢，我也希望能够 谈一场恋爱也挺好的。 谈一场恋爱，你看啊，在我们青年说2018年的最后一期节目里，我们真是拼了血本了啊，把我们两位女主持人都推出去了，都是单身啊！我跟你说，大家一定要，是吧？积极的和我们进行互动啊！看哪位网友互动的好，我就开始卖主持人。开玩笑，开玩笑哈。刚才看到一个 S 打头的网友说副警官威武了，能不能多说一点副警官，让副警官也说一下吧。好的， 对，我们听副警官说吧。 2018年有什么样的觉得对自己印象深刻的事情？ 2018年这一年其实都是在这个印象深刻中度过的。首先呢，就是自己成了一名准爸爸，然后呢， 恭喜恭喜恭喜！ 然后呢，又做了一件就是捐献造血干细胞，这件有益的事情。然后呢，觉得这一年真的特别的丰富吧。然后呢，其实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对未来有一个期许的事情。然后呢，觉得在以后就在2019年可能有更多的盼头了。然后呢要当爸爸啦，然后可能说在平常的工作当中啊，在这个生活当中就更有动力了。是这样。然后呢，其实2019年呢还是还是真正的希望我们首都北京我们的辖区更多一份平安。然后呢，但是不管发生什么希望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我们，我们也一直都在大家身边。 真好，我们一直都在大家身边。 你看2019年许的愿望还是为了人民。 对， 我觉得这其实在傅超的身上学到了很多，尤其是有一点就是奉献的精神。刚才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这个捐献骨髓的过程当中哈，在我们放歌曲的时候，其实傅超有聊到说，那个由于血管这个静脉 不好找， 对，可能这个在捐献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耽误时间困难哈。那边的小孩子其实是在等，是不是？ 对，因为当时呢，就是咱们的医务工作人员和骨髓库的工作人员也跟我说呢，咱们明天一定要，就是第二天8月20号当天捐献的时候一定要顺利要。因为呢，这个患者小孩已经在就是8月19号的时候进入这个无菌舱了，已经。在无菌舱里呢，意味着什么？就是他的身体内的白细胞会打为零。就是打到没有，让他自己本身一点抵抗力都没有。在这个时候呢，他甚至连吃喝都特别困难的。所以呢，他就是当时我就在想，在就是在患者在很远的一个地方有这么一个人在等着我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呢，所以呢，8月20号早上我就特别希望这件事就是特别顺顺利利的能够成功呢。但是呢，不巧的就是在这天早上，就是当时就是血管和这个血液往进输的时候特别困难，然后呢当时心里就特别急，真是怕就是因为我耽误了这个患者这块的移植。然后呢，因为当时对方的就是患者这块医院的工作人员已经来了，已经在等了，就是等到我捐献完成之后，他们中午就要把这个造血干细胞的这个盒子带着回去，然后呢等于说当天就必须得移植完成的。所以说是越是急，当时越是这个血 不好找， 对，血流不是很畅通。然后呢，好在是大概是就是找血管的这件事情大概是做了2个小时吧，大概。好在是不管扎了多少个眼儿吧，至少是成功了。然后当时就是血液流通出来，机器里边传来那个就是滴滴滴的那个正常的那个声音之后，哇，我就觉得真的如释重负，就是那种感觉，就是觉得啊，他没在那个无菌舱里边白等待。然后呢，我也没有白白的在这儿躺着，终于成功了。就是 那边其实也是翘首以盼的感觉。 对，因为他进舱之后嘛，就是在等我，就是其实 这其实是一，我觉得是一个生命的抢救哈。 对对， 因为他在无菌舱里时间肯定也不会待时间太长。 对对对， 嗯， 对， 嗯， 就是如果你不成功的话，那他是不是就得直接出来了？ 对，我要是不成功的话，等于说就是在这个无菌舱里边把他的白细胞打到这么低， 嗯， 也是对他一种伤害， 嗯， 其实是， 嗯， 对，等于说是不但没有帮助到他，更给这个患者带来更大的困难， 嗯， 可能会这样。 所以真的是一场生命的接力，嗯， 能够想象出来那个时候其实还是很焦急万分的。 真是这样，嗯，真是这样，嗯， 就输出来的时候却如释负重啊， 嗯， 对对对， 嗯，后来的时候也会再听到消息说孩子哎安全了，或者孩子 OK 了， 对对对，在我捐献完成大概一个月吧，40天的时候， 嗯， 然后呢咱们骨髓库的工作人员就跟我说，说孩子已经顺利的出院了，已经， 嗯， 然后呢恢复状况呢身体状况都比较好， 嗯， 然后呢因为就是 你听了以后我觉得也会非常的开心。 对对对，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觉得真是从捐献的路虽然这么长， 嗯， 虽然说坎坷这么多， 嗯， 但是能完成这件事儿也算是嗯，一件功德圆满的事儿，也是善事善终的一件事儿。 嗯， 在这个捐献完之后，那您的话也是在家里面休息吗？这个应该是需要休养的吧？ 对，大概休息了一周嘛，因为当时，哎，正好赶上咱们北京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事儿，就是中非论坛。 嗯，对。 当时，然后呢，就是休息了一周的时间，然后又回到工作岗位上，又进行这些安保工作呀。 嗯，一开始你在捐献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同事们应该不知道吧？ 对对，因为我的妻子都不知道。 嗯， 那个捐献之初的就是这些，包括捐献2017年确定捐献的时候， 嗯， 都没有去跟同事说这些事情。 嗯， 等于说是今年，等于说捐献完成之后，很多的同事啊才知道了这个事情。 嗯，所以2008年埋下的这颗种子，真的到2017年的时候实现， 开始发芽了。 是的， 嗯， 是一个真的很感人的故事。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张照片啊，这张照片是你在出席什么样的一个活动的时候的照片？ 这个是，也是在今年参加咱们那个西城区举办的一个爱在西城公益盛典的一个活动。 嗯， 这个爱在西城公益盛典呢，它是一个咱们西城区的品牌活动。 嗯， 然后呢，也是经历了10年的发展。然后呢，在这个10年的发展过程当中呢，它就是要传递这个公益的力量，传递这个爱的力量。 嗯， 然后呢，也是聚集这些公益资源嘛。然后呢，在这个活动当中呢，我也有幸被评为这个咱们西城公益盛典爱在西城这活动的年度10大公益人物。 嗯， 然后呢，其实我觉得每个公益活动的意义都是一样的，都是在传递一种力量， 嗯， 传递一种温暖，然后呢，一种担当，一种幸福。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其实做公益这种事情本身它就是一种幸福。 嗯，真的是啊，当你细细想来说，4岁的一个孩子以后能够健康活泼快乐的成长，包括其实付超马上也要成为一个 准爸爸了， 一个爸爸了， 嗯， 所以那种把孩子寄托的希望，尤其是健康成长的希望，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 对对， 嗯，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网上，寒霜这位网友说：“我为我姑也骄傲啊！”啊， 丈母娘 啊，丈母娘啊，这个网上好多网友说超哥精神。还有 超哥真棒。 对，还有这位网友说韩阿姨好啊，应该就是丈母娘哈， 嗯， 也是为你而感到骄傲啊。 嗯， 妻子后来就是再提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应该是非常的为你骄傲啊，自豪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嗯， 我的妻子就是我做完这件事情之后，我的妻子总是 就结婚了， 结婚是前话前话， 啊， 然后呢总是跟我说，就是他也想像我一样去做这种事情， 嗯， 然后呢，也想去通过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别人， 嗯 嗯，他就是等于说有这种在我身边嘛，就是让他亲历了这个我捐献，从捐献到这个一幕幕，他等于说是他也是特别感同身受的，也是， 嗯， 等于说也是想像我一样去帮助别人，通过自己的力量， 嗯， 所以说，我觉得这种事情不仅是感动和对身边人有所感触吧。 嗯， 我觉得善良这种东西，它就是 就像光和热一样， 嗯， 在人与人之间传播起来的话，它会无限大的，就是你传给我，我再传给其他人，然后呢，可能有一天我也会被我传出去这份善意温暖到， 嗯， 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一种现象的， 嗯，它是一种接力， 对 对 对， 一种接替和接力， 对。 其实当你付出一份爱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也会把你当做自己的这个 榜样， 一个榜样， 然后再往下传下去， 是的， 对吧？ 嗯，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终于有一个 C 打头的来夸我了，谢谢这个 C 打头的网友。啊， 也是你的小粉丝吗？ 他说岳哥今天好帅啊，我自己读出来了。其实我本来很害羞。 他本来是想让我读的，但我偏偏不读。 是的，所以我就觉得很尬。嗯，好吧，今天时间已经来到了9:49。2018北京青年榜样年度人物的访谈，今天已经进行到了第17位榜样。每天早晨的时候，我们请出一位榜样的时候，其实都是满怀着期待的心情， 嗯，都会想听到一些感动人的故事。 嗯，今天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里，已经来了100038人。谢谢你们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付超一起来，把我们的爱和光扩大到更多的地方去， 嗯， 今天听了付超的故事，相信很多的青年朋友应该有所触动哈， 嗯， 尤其是当讲到自己2007-2008年埋下的这颗种子在最终实现的那个过程当中，一个4岁的孩子的生命得以延续的时候的那种感情，比什么样的努力都重要啊， 嗯， 也希望付超以后的路上继续的帮助更多的人，当然也希望我们广大的青年朋友能够学习付超的这种精神。 对， 嗯，榜样就在我们的身边，它其实很平凡，是一些小事情汇聚成的一个光和热吧， 嗯， 也希望这些光和热能够感染到我们很多的朋友，让他们在2019年的时候一切顺利，开开心心，好吗， 嗯，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儿了啊，我们在最后的时候再读两位网友的留言吧。一位是寒霜的网友说，这是超的同事啊，纯生这位网友说，在他人需要的时候他站出来了，燃烧自己照亮公安事业，把助人当成快乐，让警徽变得清澈，他为北京公安树立了榜样，雪中送炭，舍己助人，他是全国人民的忠诚卫士，更是值得学习的榜样。在这儿哎呀真的很感动哈， 嗯， 网友的这个观看量仍然还是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啊，也希望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继续回看我们关爱青年计划青年说这个一栏里面的回看的这个按钮啊， 嗯， 继续了来学习付超的这些感人的故事。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聊到这儿吧，我们明年再见。 嗯，拜拜， 明年见。